紧紧抱着你，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会有心去等你。再大的风风雨雨，我都会保护你。 每个人生命里都总有段珍贵爱情，当时间慢慢过去，才发现爱得很浓。 情路艰辛，我都会愿意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，对你轻轻地说句我爱你。尽管情路艰辛，我都会愿意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， 伸手就可及的天堂。天堂天苍苍，眼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怎又相逢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怎又相逢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 情出卖，所有爱情好不容易下足情。

起一个清早跟春相见，

我有一脸幽默，不至于谁能够。多少秘密在其中，欲速无人能懂。窗外更深承诺，